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二十八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九叔就摆开法坛，准备同呢个怪老子大斗法啦。文才安置好婷婷嘅舅父之后，行出嚟问九叔啦：， 师傅，你知道对方系姓甚名谁，喺边个方位咩？ 九叔就讲啦：， 问下咪知咯。嚟，攞张大符俾我。 一路讲完，文才即刻嘅袋里边揞咗张大嘅黄符。有几大呢？一摊摊开，就好似我哋而家报纸咁大张啦。只见九叔右手提起桃木剑，一笃笃穿咗张黄符，而文才两只手就揸住黄符。九叔左手剑指一点，喺法坛上面攞起咗支酒，将壶烧酒一啖就含住，放低个酒壶之后呢，随手喺隔篱攞起朱砂，左手向住朱砂碟里面一点，虚空画咗道符，随即噗咁样。黄符上面就隐隐红光乍闪，跟住九叔同文才讲：呢封就系文战书。文才，你同何老板先匿喺台底。文才应咗一声： 哦，我知道。 随即九叔就将黄符用剑挑起，左手剑指向住灯芯一点，一引，黄符随即烧着咗啦。只见九叔脚踏七星步，用桃木剑撩住黄符。一路在虚空中兜了几个圈，烧着了个黄符呢，就在半空中留下火焰的残影，当堂就好像火龙飞舞一样。随着九叔念动咒语，光步一步步踏出，口中念念有词： 若有人气三支波，霹雳雷涕大女来，为我正义全终极，不教邪魔道阴河。去， 一声喝出，九叔个桃木剑一挥，黄符被剑尖挑起，随即一甩，好似条火龙咁样嘅飞向半空，夜空中啊朝住一个方向直飞过去啦。而与此同时咧，怪老子同宝少已经喺荒郊树林里边筑起咗一个法坛。呼呼嘅夜风吹过嚟，怪老子抬头一睇，见到一道红光喺城镇嘅宅院里边直射向自己而嚟。近眼一睇，好似一条火龙咁样，张牙舞爪。怪老子眼神一諗，随即就攞起法坛上面一嚿羊头骨，双手一举，佢亦都念动咒语，嘴里边就唔知咬紧啲乜嘢，向住羊骨头噗咁扑过去，当堂成嚿羊头骨啊，七窍上边都冒出咗黑烟。而九叔呢一边呢，见到夜空中嘅火龙已经有咗反应啦。随即一拍法坛，两道黄符升起，啪咁烧着咗。九叔个拿起身边一炸香，系一炸香，向住两张黄符兜咗个圈，两张黄符即刻个飞过嚟捆住啲香，火势啊越烧越烈，将所有嘅香全部点着晒。九叔攞住呢一扎香啊，脚踏七星步，对住虚空，以香为剑，画咗七个太极图案。而咁样任意一挥舞呢，手里面嗰一大扎香好快烧咗三分一啦，啲香头仲喺度嘅。九叔连随吞后一步，左脚一蹬地，大喝一声夹急如律令，左手捻住嗰扎香轻轻一抖，右手化剑为掌，猛力向啲香身一拍，只听到啪一声，一大扎烧着咗个香头拍到火星乱舞。随即九叔三袖笼一揈，对住跌落嚟嘅香头火星啊，一揈揈出去，真系好似放烟花样啊！只见九叔一揈之下，所有嘅香头咧突然间消失唔见咗，而荒郊之外嘅怪老子咧突然间见到火光闪闪，一大扎火星凭空出现落喺佢头上面。怪老子举起羊角，双手啊高举过头，向住呢啲火星一挡，噼里啪啦。当堂炸到怪老子衫全部都起晒窿，怪老子啊恼羞成怒啊，突然喺袋里边揞咗只甲鬼出嚟，一口担住甲鬼嘅头，一咬甲鬼即刻俾佢咬烂咗，将咬烂嘅甲乸头向前一吐，一啖血水啊洒向咗自己法坛嗰度，随即就攞起羊角鼓对住当中一拍落去，砰一下， 而九叔呢边呢放喺法坛前面一个大香炉，突然间就炸开，向下蜡烛嘅四溅，香炉已经炸烂咗啦。九叔一见到，呼，有啲道行啊！文才一惊啊，喺台度捐出嚟问啦：，师傅咩事啊？翻翻入去啦。哦，好啊。九叔啊，眼神一谂，行翻去法坛面前，攞起一盏莲花油灯，剑指虚空啊，写咗个赐令，跟住一个外师之印，再加个内师之印，七八道手印瞬间系结成，对住莲花灯芯一指，莲花灯芯啪一声，火焰就飙高，我随即就落翻落嚟。九叔啊，依法炮仔对住莲花油灯嘅灯芯咧，系咁一指，一指之下咧，佢又飙高三尺。再一指，又飙高三尺。九叔啊，将指住莲花灯嘅频率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不断咁加快。只见莲花灯咧，随住九叔每一向剑指指向佢啊，火苗就一次一次咁向上飙，越飙就越高，飙飙下啫，成个法坛啊，一明一暗，一明一暗，好似而家啲夜场 disco 咁咧，一共点咗7749下。九叔突然剑指一收。踏开四平大马，双手指向自己太阳穴，眼一合埋，正系呢个时候啫，一道撼天雷，咣咣咁啊打起咗，而出边嘅云层咧闪电交加，而闪电嘅频率咧就随住莲花油灯一升一降，一升一降，而四合院上边嘅天空，啲闪电就跟住呢个莲花灯一闪一闪。慢慢形成咗一嚿电云，而呢嚿咁嘅雷电乌云咧，慢慢就开始凝固成一个点。九叔一指向天，大喝一声：五雷真诀诸妖邪，急急如律令。去字啱啱出口，成嚿雨云凭空喺天上面消失，随住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啊，咁一下。就出现在郊外怪老子的法坛上面，怪老子纵身一企，望住上面的天女，暗暗心惊，随即就攞起羊角锤，再攞起个人头骨法锤，对住前面两只鼓，并令嘣冧个敲咗起身，意图同上面的天女的响声作出对抗。而另外呢边呢，九叔的双目紧闭，两只手指指住自己的太阳穴。而怪老子呢边呢，亦都系一样，双目紧闭，击鼓嘅频率越来越快，地下呢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上边呢，瞬间怪老子法坛上面嘅雷电交加，而与此同时呢，不断咁乱闪嘅闪电将怪老子同埋佢嘅法坛照到光如白昼。九叔呢边呢？突然间一擘大对眼，面前啊就出现咗怪老子嘅样啊，而怪老子亦都系同时擘大张对眼，喺佢嘅法坛面前呢，又见到九叔嘅样啦。虚空中见到对方嘅面目，有啲似咩呢？有啲似我哋而家视频电话咁样啦。怪老子啊，怪笑一声， 好一个一味道人啊！ 九叔啊，望住半空嘅虚影。呸咁呸咗一声，妖道怪老子系先发制人啊！对住虚空呢一个所谓嘅结界缺口，当空一掌就劈咗过去。而九叔呢边呢，突然间感觉到一阵刀光闪过嚟，随即个头一歪，只感觉到啊一阵无形嘅寒冷刀气贴住面就飞咗过去，身后边一支香咧，啪一声咁断咗啦。九叔拧转头望望，牙关一咬，抄起桃木剑。对住怪老子嘅残影，虚空啊劈咗三剑。怪老子喺嗰边呢，只见到三道金光直射自己面门而嚟，吓到佢连锤退后。一个铁板桥一弯腰，只听到咇一声，其中一道剑光呢就已经解开咗怪老子件衫。怪老子嘅眉头一皱，喺袋里边一揞，又揞咗两个好似合桃咁大嘅人头骨头出嚟，两只手一拍，一捻。对住九叔个虚空残影，一撒撒过去。九叔呢边呢，法坛上面突然间烟雾弥漫，无数个细粒沙尘啊，向住自己面门直射而嚟。九叔当堂一个后空翻，三袖一揈，就揈开咗面前嘅粉尘。而与此同时呢， 法坛上面两排蜡烛已经应声而倒了，连压住王父的铃铃都跌咗落地。九叔的眼神一想，一个箭步就飙回法坛前面，将法坛上面的朱砂往那个碗米上面一倒，随即就立起三支大香向米碗里面一插，大喝一声三昧真火，啪一声，三支大香的燃起了。同一时间呢，九叔两只手一翻，结咗个手印，随即就攞起两只鸭蛋一捻，鸭蛋啊咔啦一声烂咗。九叔个连往大白将两只鸭蛋向住三张大香一抛，冚咁一下，怪老子嘅法坛面前随即冒起一道火云，所有骨灰都燃烧殆尽。怪老子执须啊，差啲烧着埋咁仔，攞起两个锤，一边就系铜锤，一边就系人头骨锤，对住九叔嘅残影双锤并出啦，攻咗过去啦。九叔呢边呢，双手剑指一舞，随即嗰把五帝金钱剑呢，一扬就扬起，好似个盾牌一样，系半空划咗远，叮当两声就将怪老子嘅双锤挡开啦。随即九叔红线一引，喺左手无名指同食指之间啊，一道金光飞出嚟，就系嗰把短柄金钱剑呢。只见当空冇咗个剑花，一道金光直射怪老子而去啦。怪老子啊，闪避不及，心口金光一闪，啪一下，成个人向后飞出两米，揞住自己心口，咁啊跌落地，梗系揦翻扎沙噶啦。双手啊喺个衫袋里边乱咁一揞，又揞咗一扎合桃咁大啲人头骨出嚟，唔理三七二十一啦，双手一拍，化成骨灰状，向住九叔啊全部撒晒出去。九叔呢边嘅法坛呢，当同阿骑力咔啦咁样剧震起上嚟。法坛上面嗰啲嘢，铿铃哐一件件跌咗落嚟，连啲米都倒泻埋。前面嘅莲花油灯咧，力辣一声就断成两半。九叔啊，唔理你天打雷劈啦，喺当中啊岿然不动。只见佢双眼一合，将五帝金钱线一收，放喺手背后边，随即揞出黄铜罗庚向天一抛。说时迟啊，那时快啊！天空中的惊雷呢，受了罗庚的牵引，铿铃琴琳铿铃琴琳咁聚成一点。怪老子啊，啱啱懒翻起身，谂住攞起两只发锤啊还拖噶啦。九叔突然间双眼一睁，左手啊剑诀一捻，红线一拖，吸收住天雷嘅罗庚呢，突然间中间嗰块镜一打打开，八卦镜啊直指住怪老子嘅身体，突然间一道雷鸣。是这样一声，一道闪电霹雳直接就打中怪老子。天雷道人不教邪魔道人间，九叔沉声一喝，面前虚空的镜像呢一下就消失了。怪老子被到天雷劈到整身都飙烟，头发都竖起，整块面啊紫红紫红的色，眼啊鼻啊嘴啊耳仔啊七窍都冒出咗俾天雷劈出嚟嘅烟添，只见佢系揞住心口，见到九叔嘅残影已经消失咗咯，一边就闹住，一边慢慢攣住，谂住攣起身。而呢个时候咧，宝少就好唔识趣咁行过嚟，望望呢个怪老子。怪老子望住呢个宝少，啊，如果唔系呢只咁嘅败家仔，自己使搞到咁狼狈。不由得一道血气涌上心头，眼都红埋，噗咁一下呕血啦。宝少行过嚟问啦： 哎呀，法师，乜连你都冇计呀？你打输咗嘅话，我唔想玩啦。 怪老子一手啊捻住宝少条颈，将宝少揿喺地下，阴阴森森咁望住佢讲啦： 而家先至玩唔玩？嚟唔切啦！ 宝少啊，俾佢捻到气绝咁仔，但喐又喐唔到嘅。怪老子一手捻住宝少条颈，吉下吉下，一边啊揞住心口，哇个嘴角啊仲滴紧血添啊！咁啊一步一步将宝少拖咗去树林深处。而九叔呢边呢，呢一场隔空嘅斗法睇嚟已经赢咗啦噃。咦一声，抽身的脚震震咁行咗出嚟。 师傅，小红佢应该冇乜事啦。 不过我呢 脚软是吗？ 啊，有少少啦，有点冇乜精神咁咯。 食两只鸭蛋啦。 哦，好啊。 秋生要来行出嚟，突然间听到文才嗰边嗌啦：， 师傅，师傅，你快啲过嚟睇下何老板佢。 九叔一听到，两步踏上去睇啦。只见何老板早前就俾文才收埋咗喺法坛嘅台底，而家成身都喺度不由自主咁抽下抽下，成面大汗，眼角啊、鼻哥啊都开始流出黑血出嚟啦。 九叔见到就讲啦：，抬佢出嚟先啦。 文才一应声，佢将何老板成个咧慢慢就拖出法坛。秋生啊，嚼咗两只鸭蛋，饮咗师傅嘅符水，体力恢复翻唔少啦。咁啊，同文才夹手夹脚将何老板抬出嚟，就放咗喺天井上面嗰个大嘅太极图案上边，重新啊点着翻围住太极图案嗰啲油灯。九叔行上去吩咐啦：， 你两个解开何老板啲衫先。 一边讲，秋生同文才连随帮何老板解开衫纽。九叔啊，攞起何老板嘅左手，一路听住佢脉，一路望住佢块面。只见何老板依个时候已经反晒白眼，口吐白沫咁滞啦。而小红呢，就已经由佢娘亲慢慢扶住，摸住咁行出嚟啦。 大师， 九叔啊，拧转头望望， 诶，你好翻啲未？ 已经好好多啦，多谢大师。 小红个娘亲亦都系讲啦：， 哎呀，今次真系多谢九叔咋，你嘅大恩大德咧。 九叔啊，将手一挥：， 哎，老大，千祈唔好咁讲。系咧，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？ 大师请讲啊！ 你帮我将婷婷搵过嚟。 白夜婆啊，拍拍小红：， 小红啊，好啲就快啲去啦。 小红一岌头，闪身一飘，消失喺空中。而呢个时候呢，文才同秋生已经解开咗何老板件衫啦，一路望住何老板个肚，一胀一胀咁越嚟越大，随即咁问啦：，师傅，你快快嚟睇下。 哦，系咯，点解佢个肚胀到好似细细瓜咁嘅？ 九叔望住何老板越嚟越胀个肚腩，眉头一皱。用隻手按一按，沉吟咗下就讲：， 佢唔单止被落咗降头，仲中埋蛊添。 文才问啦：， 我个蛊系咩嚟噶？ 蛊系由云南传过嚟嘅，可以分为两种，有动物蛊同埋植物蛊。通常落蛊嘅人呢，系会将动物嘅卵子同埋植物嘅种子通过蛊术嘅调制，各人饮咗落去。如果唔快啲将佢搞掂嘅话，佢就喺人体里面繁殖㗎喇。九叔啱啱讲完啫，秋生就嗌啦：， 啊，师傅，你睇何老板个肚脐。 众人一望，见到何老板个肚脐呢，慢慢就伸咗块树叶出嚟，好似啲椰菜花咁越飙越高。 九叔一睇，唔通係植物蛊？ 文才伸手諗住去掹啦。九叔一下就拦住佢：， 唔好掹，呢棵嘢根已经系缠住咗人体嘅内脏，如果你咁样一掹，肠都俾你掹出嚟。 文才问啦：， 咁点算啊？ 试一试用童子尿慢慢咁淋喺佢伤口上边，睇下有冇可能浸瓜佢。秋生啊，望望九叔：，一定要童子尿啊？ 系啊。你又悭啲啦。 秋生啊，拗拗个头，而正喺呢个时候呢，婷婷把声喺外边传过嚟啦：， 舅父，舅父！ 只见外面道门一下就推开咗，小红已经扶住阿婷婷喺外面飘咗入嚟啦。 咁好啦，欲知后事如何呢？我哋且听下回分解啦。